来，他上京中去赶考，第七分在没回来，一生的娘家我死不娘不图只认开，分千竹桥三尺土空中降下一面的一排，身背琵琶呀，龙虾一心经常记着。心中他不相认，哭坏了招式你清拆，心都无量是走马街，到后来是无泪魂的是那才花家 这出戏呢，听起来呢是比较简单啊，但是呢看还是挺精彩的，是吧？因为它是载歌载舞嘛。嗯，那我想呢，搞戏曲的人大家都知道啊，是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那现在呢，像这些学员们，他们上台演出的机会多不多呀？ 嗯， 那如果不多的话，对他们在这方面的锻炼可能就是个缺陷。 嗯，是的，我们呢觉得呢，学习表演专业。应该是终结性应该是在舞台上， 嗯， 就是他在最后画那句号，学从课堂教学一直到实践，那个实践最后是一个终是个检验学习的这么一个标准。 嗯， 因此呢我们学校呢从每学期的第三周就开锣，我们就叫开锣了。 嗯， 那么每星期保证一星期有两台实习。 嗯， 一台实习长达三个小时吧。 哦， 我做校长呢是每台必看。 嗯， 那么掌握一个全校学生，通过 每天都坐在第一排， 对，第一排， 而且拿本记着哪有什么问题都记下来，然后之后再反馈给学生老师。 嗯， 我呢就觉得呢，因为是你不在台不见台毯，你在课堂上学的那个只是学了一半， 对，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个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条件，要给学生开创这个条件。因此呢我们在普遍培养重点提高的这么一个这个方针指引下，我们始终坚持这么做，就是说人人都有权利通过学习之后在舞台上展示自己。 嗯， 那我们把实习比较好的剧目呢推到社会上去也进行演出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中国戏学院附中的学生在舞台经验上并不缺乏。 嗯， 啊，并不缺乏。那么就是说他缺乏的是什么呢？可能有些学生缺乏的是更好的苦练，使他的技艺更精湛，唱功啊做功啊这个武打呀更精湛，就刻苦性我觉得呢还应该更加强。 嗯， 因为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们这个受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的影响，我觉得呢不如地方的孩子们更能吃苦。 嗯， 但是呢本身呢我们在学校里头呢我觉得这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。